九六九公益主张时间。 我要告诉你个秘密，我会冲出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再伤害内脏。可能再过十几年，才会让你见识到我的威力。但请记住，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 五十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嗯，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哎，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好好好， 然后再挪腿。 嗯， 好，对。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人生路。 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这片海洋，

他是星光熠熠的多栖明星，更是从歌坛实力唱将华丽转身荧屏变身女一号的歌者代表。他多次荣获中国最佳公益女星和绿色环保大使称号。 我一生一世只爱你。 969艺人馆特别推荐最美海军之花顾丽雅。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969直约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命中注定我们今生要在一起。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 那年你踏上暮色他乡，你以为那里有你的理想，你看着周围陌生目光，醒来却没人在身旁，人静的雨夜想起了他，他的挽留萦绕耳旁，想起离别他带来的脸庞，你忍不住哭出声响。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 见模样，你看着那些冷漠目光，不知道这条路还有多长，人静的雨夜想起了他，他的挽留萦绕耳旁，想起离别他带来的脸庞，你忍不哭出声响。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 修掉，你没什么大不了。 忘记你比爱你还容易，既然爱没有天理，我不想再吵来吵去，再骗来骗去，算我倒霉总可以。失去你比 吹个泡泡，你还没到，真希望天突然下冰雹，却哭着哇哇的感到我当街晕倒，好把你吓一跳。摇摇悄悄拒绝味道，爱情上口香糖该吐掉，你喜欢东高西高高，我把你修掉，你没什么大不了。忘记你比爱你还容易，既然爱没有天理，我不想再吵来吵去，再骗来骗去，算我倒霉总可以。失去你比留你还容易，虽然说比较 lonely， 我可以找找口香糖，回到大街上随心所欲地去流浪。我爱你，我想你，眼睁睁看你消失，我却更不想沉溺下去，为了爱可怜兮兮没哭泣。忘记你比爱你还容易，既然爱没有天理，我不想再吵来吵去，再骗来骗去，算我倒霉。嚼嚼口香糖，回到的街上，随心所欲地去流浪。

之中全是你，让我投入太彻底，故事如果注定悲剧，何苦给我美丽演出相知和别离。 我是九六九主播亚文， 几点了， 亲爱的你在做什么呢？ 是伸个大大的懒腰， 或者一杯牛奶配蛋糕， 还是你已经奔波在路上了？ 无论何时何地，听经典音乐第一台 FM 九六九，为你助能量，让你不孤单，随时随地听经典，尽在北京 FM 九六九。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原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 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坐在安静角落，该为这一刻找个解脱。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静静的想一想，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怀疑是多余的，刻骨铭心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静静的想一想，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刻骨铭心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心思千百遍，人心也无法承担，想安慰自己没有语言。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刻骨铭心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刻骨铭心 记得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七零八零九零还是划时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仔细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出 old school show， 要 ready to roll。七零的年代，你不过我最 high， this school 永远从来不肯 say goodbye。只有 fuck fuck fuck 在那酷，男男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有爆炸头在往里吹风，左右摇摆，手上一直神功。黑白电视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也请他一定来，与其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想念的失恋的请跟我来，一边跳一边向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 什么 B boys B 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 这是什么呢 紧裤子紧身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尖牙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怕它假牙 L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快乐崇拜快乐舞台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九零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疯狂完整 Yeah Hip hop for life That's right 每个人眼里喊着 What's up 关键是不是真正 Party 天才扬起你的嘴角跟我快乐崇拜 快乐你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期待虽然少了时间千万不要倦怠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有放肆的节奏看你放肆的互动看你放肆的感觉看我放肆的创作让我怎么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风就是快乐的 show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 想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美丽而深深的时光不等待 只把你套上的时候我察觉到你脸上复杂的笑容那原本该是我赋予你的承诺现在我只能隐身热闹中我跟着所有人向你祝贺的时候只有你知道我多喝了几杯酒我不能再看你多一眼都是痛即使知道暗地里你又回头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只有伤心人才有你最后一身红残留在我眼中我没有再依恋的借Oh, 原来这就是曲终人散的寂寞我还想等你什么你紧紧拉住我一手又放开让我走这一次跟我彻底分手的时候只有你知道我多喝了几杯酒我不能再看你多一眼都是痛即使知道暗地里你又回头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只有伤心人才有你最后一声留在我眼中我没有再依恋的借口原来这就是曲终人散的寂寞我还想等你什么你紧紧拉住我一手又 分手。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只有伤心人才有。你最后一身红残留在我眼中，我没有再依恋的借口。原来这就是曲终人散的寂寞，我还想等你什么？一次跟我彻底分手，你紧紧拉住我衣袖，又放开让我走，这一次跟我彻底分手。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会计代理、 商标注册、专利申请、 建筑资质代办、互联网资质代办、 贷款代办服务、法律咨询服务。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个0，记住52514个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涨工资， 慢动作，靠前程无忧。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忍不住想要吻你的唇。 想要比谁都懂。 你是情人还是朋友，还没勇气想的太多。 你的世界如此辽阔，我会在哪个角落。忍不住想要爱你的冲动，不确定你属于我会有点寂寞。你给的幸福在我心中自由走动，抚平我每一个伤口。忍不住想要吻你的冲动，不确定我的执着能让你感动。我只能相信自己感受，我想要比谁都 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一生交给我。昨天已是过去，明天更多回避，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当作我最高才

969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969微笑提示，我是周周。继上一次微信提现收费之后呢，那这一次微信又推出了一个收费项目，从12月1号开始，对每一位用户每月累计的信用卡还款额度超过5000元的部分，将会按照1%进行收费，最低0.1元。那如果不超过5000元呢，依然是免费的。在同一身份证下使用多个微信账户的朋友，共享每月5000元的免费额度。如果你是帮他人还款，同样也会占用你的5000元免费额度哦。那目前支付宝给信用卡还款呢依然是免费的，而日后会不会成为收费项目也成为了网友最关心的问题。最近一家网站调查大约15000名职场精英，探求了职业和肥胖之间的联系，结果呢显示排名前3的过劳肥的行业分别是互联网、广告媒体、金融，其余的依次为零售、汽车及零配件、化工、房地产、医疗。那导致大家越忙越胖的原因非常多，而主要的4大原因分别是工作压力大，胃口也跟着变大，整天坐着很少运动，长时间的睡不够，以及白天吃的少，晚饭太丰盛。你是这样吗？969微笑提示在这里也要建议大家，工作不宜久坐，感觉累了呢就一定要站起来走一走，即使再忙也要正常的吃早餐，每天定时睡觉和起床，这些都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瘦身也会更成功哦。开车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真正懂车的人却没有那么多了。很多人以为他们对车子很了解，但事实上却总是有一些错误的理解，比如说方向盘其实并不是圆的。听到这句话，很多人可能感觉很难理解哈，方向盘怎么会不是圆的呢？其实设计成非圆形也是为了保障驾驶人的安全，在方向盘当中隐藏着非中心的方向机转轴，这样可以使得驾驶人的座位呢离方向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就可以使得腿部有一定的活动空间，驾驶人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保持一定的舒适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969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大家通过969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969了解更多精彩的节目吧，我们下期再见。

快乐，爱着你像心跳难触摸，画着你画不出你的骨骼，记着你的脸色是我等你的执着，你是我一首唱不完的歌。 早餐给爱车吃点什么呢？喝杯牛奶还是吃个面包？这个时候最适合给爱车听点有情调的音乐了。早上八点，我是969主播龙野，让音乐来得更猛烈些吧。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